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2集。边南本来还挺得意，但一想到早餐之后的事儿，情绪又有点低落。万飞下了床，一边穿裤子一边看着他。 我爸想让我去物流公司实习。 啊，物流公司？就编号那个？ 嗯。 我靠，那肯定不去啊，那去了能有好吗？再说展飞那儿不是挺好的，先助理慢慢做到教练，然后再弄点私教的活，以后还可以包个球场自己干，总比在编号手底下受气强啊。 万飞一通话说的边南愣了愣，他抬起头盯着万飞看了半天，站起来对着万飞张开了胳膊， 来让个抱抱。 是不是很感动？我为你指了条明路， 起码给了我点信心。到现在你是唯一支持我的人。 秋意不支持你？ 我没跟他细说呢，他那人感觉做什么事儿都特别干脆，而且都特有谱。我这么犹犹豫豫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细说。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跟他能一样吗？你再怎么说也是大少爷，从小到大屁事儿不管，生活主线是混日子。他差不多小学就为生计奔波了，这怎么比得了？哎，说到秋意，我还一直没问呢，你俩现在什么情况啊？ 什么什么情况？ 就是，哎呀，就是进展呐、啊！哎呀，我可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 就那样、啊。 就那样是哪样啊？我靠！不是吧？你们，靠了！他是不是也有这意思挺久了？哎，怎么会？他是不是？ 哎呦！我看我还是回去。 哎，能哥，我不问了，反正我就站在你这边，别的不管。 万飞洗漱完，塞了俩烙饼，端着碗豆浆回到屋里。边南正坐他电脑前斗地主，他过去踢了踢椅子， 出去转转呗。 去哪儿啊？ 随便，要不去游乐园，叫上徐蕊。 呵呵。 哎。喝你个鬼，我昨天就答应他了，一块儿去呗，你叫上秋意。 那个我跟秋意的事儿你没跟徐蕊说吧？ 没，这跟他说什么呀？小姑娘什么事儿都爱跟闺蜜说，闺蜜再跟闺蜜说，那指不定传哪儿去了呢。 边南拍拍他的肩，正想说话，手机响了。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屏幕上显示小卷毛，他愣了愣，接起了电话。 二宝， 大虎子。 哎，二宝，怎么了？ 天冷了就不能去烧烤了吗？ 天冷风大，烧烤的时候火会被吹灭。 那怎么办呀？ 什么怎么办啊？二宝，你哥在不在？我跟他说。那你把电话给小涛哥哥，我问他是怎么回事。 喂。 小涛哥哥，你把二宝怎么着了？我听着怎么都要哭了。 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答应他要去烧烤的？现在非闹着要去。 我靠，我忘了这事儿了。那秋意没在家？ 他一早就去饭店了，估计一会儿回吧。我是给他拿实习表格过来的。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，二宝闹得我简直吃不消，现在还不让我走了。我就说了一句天冷了不能烧烤，他就炸了。我都不知道你答应过他。 还没有冷啊，而且今天没有风啊，我想去烧烤，大虎子说了带我去的。 去吧，就今天去烧烤。我这儿万飞跟他女朋友，那边你一块吧。 烧烤？ 行啊，还真挺久没去了呢。 等等，你别跟二宝一样什么都没准备呢，烧什么烤啊？ 不用准备，城东出去河边就有那种烧烤场，什么都有，去人就能吃，晚上还有篝火晚会、风琴表演什么的，挺好玩的，还可以住帐篷。 还是等秋意回来再说吧。 你等吧，我跟万飞这就过去。你跟秋意不去，我们带二宝去。 我这就给徐瑞打电话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回家拿车吗？ 嗯，不会。 边南摇摇头。自打上回秋意跟他说了车祸的事之后，他就决定不再无证开车。 你家不是两辆小电瓶吗？借来骑吧。 行，不去远就行。 就烧烤场，咱初中的时候去过了那里。 那没问题呀。 两人骑着小电瓶到徐蕊家路口等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徐蕊也骑着辆小电瓶出来了，脸上带着笑。 哎，你们是不是神经病啊？突然就说去烧烤。我妈问了我半天，让苗苗替我撒了个谎，说去她家玩才出来的。 你告诉她了？说了南哥也去？ 啊，说了。怎么？哎呀，有边南居然没叫他一块儿。 傻了吧你？ 被你传染的呗。不过他也没多问什么，应该没事吧？ 能有什么事儿？他都没联系过我。 不会吧？昨天还跟我念叨你来着，说有你的比赛要告诉他，他要去看呢。 嗨，你别操心了，走吧。今天的大事是烧烤。 嗯，是，还是跟航运老大呢。有种吃着吃着就要打起来的感觉。 三个人开着电瓶车到秋意家院门口的时候，听到了秋燕的歌声。边南下车推开门，一眼就看到了从屋里走出来的秋意。 神经病，怎么着？ 大胡子，你来了，现在走吗？ 一会儿的。 边南抱起秋叶往屋里走，回头指了指刚走进来的万飞和徐蕊。 嗯，我还带了俩灯泡。 你傻了吗？ 灯泡？不该你们几个才是灯泡吗？ 边南吓了一跳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这么顺溜地说出这么一句，赶紧笑了两声。 是三个大灯泡。 车够吗？ 够了，你一辆，我们这儿三辆，我带着徐蕊，谁再带着二宝就可以了。哎，二宝，你还没叫嫂子呢。 什么呀？ 嫂子好，嫂子，我们一起去烧烤。 小家伙嘴真甜，还押着韵呢。 边南进了邱爸爸屋里聊了几句，出来的时候看到秋意进了里屋，他跟着走了进去，顺手把门掩了掩。外面还那么多人，他没好意思把门锁上。 哎，你刚吓我这一蹦。 乐什么呢？从进门就一直看你在笑。 不知道，我就是看到你了就忍不住想笑，心情特别好。 我是看见你笑就想笑。 我哥呢？ 哎，屋里呢，我换件衣服。 哎，我靠，我耳朵都让你喊聋了。 把床上那包拿出去，都二宝的东西，看谁车能放下。 晚上过夜吗？ 不知道，看情况吧。我跟我爸说了可能过夜，饭都给他准备好了。 哦， 不过夜你也可以在我家待着呀。 我的重点不是过夜，是玩儿。别说的我跟个流氓似的。 哈，你居然不是流氓，太神奇了，我还以为咱俩都是。 边南嘿嘿乐了两声，拉开门走了出去。秋意跟在他身后。边南回头瞅了秋意一眼，感觉心情挺美妙。早上的事本来还一直在心里，时不时会跳出来哽一下，这会儿跟被炖软了似的，伏在了角落里。 五个半人，四辆车，几个人乱哄哄地安排了半天。边南觉得集体活动最大的烦人之处就在于啰嗦，光就哪辆车结实点儿，能坐俩人，哪辆车电会不会不足了，能不能带人，就折腾了老半天。20分钟之后，几个人才开着车出了胡同。因为秋意嫌秋燕小朋友烦人，所以秋燕坐在了边南车后边。秋燕搂着边南的腰，一边晃着腿一边喊，兴奋的鼻尖上全是汗。 我哥不要我了，把我卖掉了。 是啊，前几天不是就卖给我了吗？ 哥哥，大虎子给钱了没啊？ 没有。 哎，我还真可以给钱，3万，卖不卖？ 还是先欠着吧。 万飞带着徐蕊，徐蕊胳膊环着他的腰，下巴搁在他肩上，这个姿势让万飞简直乐得快不行了，一路傻笑，开在队伍最前面。申涛本来跟他并排开着，最后让他傻笑的估计有点受不了，车减了速，跟在后边。边南和秋意跟在最后，俩人没聊几句。边南觉得这种时候未必需要有话说，光是一块开着车就已经很享受。每次偏过头都能看到秋意漂亮的侧脸，让他觉得哪怕今天不是去烧烤，就这么开着车在街上转一圈就回去也没所谓了。 感觉小涛哥哥好寂寞呀。 哎呦，你还知道什么是寂寞呢？ 知道啊，寂寞呀寂寞，傻逼西啊傻逼西。 这谁教你的？你哥啊？ 我也是头回听说。 我同桌老说这个词儿。哥哥你记得他吧？就上回你说他擦鼻子他哭了一路的那个。 啊，记得。 秋意你真能耐，能把8岁的小姑娘气哭，你太没人性了。 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，我哪知道小姑娘那么不经逗 啊。二宝，以后不能跟你哥学啊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